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30，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3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程振鹏，我想将林奕康的一双手送给各位展翅青见超新星，不求与人相比，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对手嘛。 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越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你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鼓励。 见证一班年轻人勇敢追梦的心路历程，立即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知识 哇，阿 Lu 呢份工超正啊，可以在家工作啊！ 疫情关系，好多公司都实行居家工作噶啦，有几正啫？ 呢个线上音乐平台实行嘅系 Work from Home Anywhere， 佢唔理你喺边个国家生活同埋居住，只要你上到网开到会就得，冇晒地域嘅限制。 咁顺，咁你系咪谂住转工啊？ 梗系咪啦，系人都知道我最爱嘅就系香港电台啦。 星期六早上6:00-9:00，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 志，知识会者。 点动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地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在你各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星期二嘅收动音乐，我哋用咗24小时多啲，我哋回复咗嗰个魂魄啦，系啦，回复翻个精神翻翻嚟啦，我哋今日，今日实在太过个即系惊险刺激啦，咁啊都多谢啲听众都几中意，寻日我哋呢、這个，我真系恭喜你啊呢一、這个环节嘅， 系，但系人哋唔系中意我哋两个嘛，唔系中意波成同严琼，系中意张敬轩俾到我哋嗰个惊喜啊， 系啦，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睇翻，你哋听翻可以听 archive 啦。片段咧，你可以上我哋 Facebook 嘅重温嘅，咁 IG 我稍有时间处理啲技术上嘅嘢之后，都会摆上去俾大家睇到少少嘅片段咁样嘅。 系啊，翻嚟骚动音乐啊，有咧一间要分享一个自己好私密部位嘅故事嘅阿琼啦，同埋有啲害羞啦，咁同埋咧即将会听到严琼分享佢私密部位嘅波性，佢而家好兴奋啦，咁样 好冇？ 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我好私密嘅部位啊， 系 就系我嘅耳道啊。 耳道 系啦， 通道嗰度 系啦，你有冇睇过啊？ 冇啊，我係 啊，正常人 望唔到啊， 係啦，正常人冇睇過呢樣嘢噶嘛， 係啊。 但我今次咧，我之前幾日咧，我有機會可以睇到啊。咁話算咩事呢？就係、是、我唔知大家有冇即係聽過或者有興趣想去做呢件事啦。問一下波先一間。你有冇想去彩儀啊？你知咩係彩儀啊？ 我知 道，即係人哋幫你撩撩耳仔啊嘛，係、啦。你有冇想去做過呢件事？ 我屋企有一個彩儀師嘅， 啊， 嗰、那個就我妹啦，佢好中意幫我撩耳仔，係、 哦、 啦，即 係嚇死我， 係啊，即係佢唔係專業噶啦。 我啱諗住問佢幾錢，復佢 唔使唔使依人哋啊，咁細細個開始嘅，即係媽媽又幫我撩，因為佢開始緊張我個耳仔嗰樣嘢係我細個幼稚園嘅時候試過一次頭痛，痛得好犀利，唔舒服。然后去睇医生， 啲 医生就话：哦，你个仔冇咩事啊，有好大嚿耳屎喺个耳仔里边啫嘛，咁，咁即系佢影响到成个人嗰个运作啦。 你真系好污糟啊！你份人由细细个开始污糟到， 鬼知咩？系啦，咁跟住就医生建议咗之后，妈咪就会按嗰个状况咁啊 ，keep 住会帮我撩耳仔啦，咁样样。咁跟住去到大个，我妹即系懂事啦，佢都加入咗呢个行列，因为佢觉得好好玩，佢好中意帮我撩。有时好耐冇见我，有一晚早咗翻屋企，佢就话。睇下你个耳仔啊，我帮你撩下咁样，佢好 enjoy 帮我撩嘅，佢觉得喺里边撩到好多嘢出嚟，佢好有成功感，系啦， 讲到入边好似系个金矿咁样， 系啊， 或者系钻石采矿咁，哇，采到嘢啊，发达啊 ，exactly 佢一种状态我唔明噶，试过有一次隔咗好耐，佢帮我撩完，好快就，冇嘢撩嘅咁样样，即系好唔开心，冇啊，冇嘢撩噶，转另一边啦咁样。咁我 enjoy 个位置就系可以叫好啦，撩完晒之后，唔好拎翻出嚟住，帮我向上面拗一拗，系啦，左边拗多阵，系拗多一阵，即系我可以命令佢帮我去拗里边嗰个痕啦。咁佢搵到 enjoyment， 我搵到 enjoyment 咧，所以呢一样嘢喺屋企成日会发生，我就冇谂过要出去俾人整啦。 我唔应该问你先嘅，因为问咗你之后，唔知点解，我就觉得呢个故事开始好污糟啊。而我之后分享嘅内容明明好干净。 干净啊，呢边唔系干净，听嘢又清楚咯，系啊，考试都高分啲咁。 唉，好啦啊， 你又出去搵人撩啦。 今日想同大家讲嘅呢个咧，就系即系出去撩耳仔嗰个经验嚟嘅。而咧，我自己喺呢个故事当中最大嘅体会就系咧，我了解自己多咗好多啊。 嗯， 因为咧日常当中啊，身边好多同事最成日同我讲呢样嘢就系、是，你系咪聋噶？就是、因为全部人都听到嘅啲嘢，我都系听唔到嘅。咁同埋有阵时咧，即系同事 suppose 以为我听到嘅嘢咧，即系譬如隔住两张台，有老板叫我或者点样咧，佢见我无动于衷坐喺度，佢话哇严琼依家好嚣张，老板叫都扮听唔到。我对唔住，我真系唔系听到。所以好多同事都。即系唔单止同事啦，连朋友都话严琼不如去撩下耳屎，应该耳屎太多积住咗，阻住咗你听嘢啦。系啦，呢、這个都一路以嚟都系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认知嚟嘅，我就应该哎呀好多嘢塞住咗喺入边，以至于我听得唔好。 我唔想噶咁。 咁于是乎咧就其实我都系之前咧睇嗰啲新闻，就话咩有个90后嘅女仔特登去台湾学艺，翻嚟做呢样嘢咁样。咁于是乎咧我就好。好奇，咁我又即系做咗少少 research 之后，就去咗搵一个师傅帮手撩啦，咁样系啦。咁喺撩之前，我问佢嘅，因为我 research 嘅时候咧，有见到有咩村式，即系四川个村村式，有台式，台湾个台啦，台式，仲有日式、日本咁样啦。 咁 系啦，我就问个师傅，我话其实有咩唔同咧，咁样。咁其实佢话咧，村式同埋台式呢个分别不大嘅、即系都系嗰阵时就系、 是。村式， 佢话其实台湾啲都应该系村式咧发展过去嘅、 哦， 不过台式咧可能再多少少其他嘅护养嗰啲啦，咁又或者佢可能会搽啲精油啊，帮你按摩啊嗰啲会多啲嘢嘅咁样，咁村式可能就系注重清洁啦。咁但系另外咧日式有啲唔同嘅，我觉得你应该对日式最感兴趣。日式咧就系瞓喺大髀上帮你撩嘅。 哦，诶，咁我唔好用嗰种系日式啦，喺屋企嘅时候。 你呢、這个位置就唔好 Q 自己阿妹啦，救命！ 原来我快话俾你听，阿妹你一路用紧个方法系 日式嚟嘅，日式彩意啊，日式彩意大师你可以介绍你唔会又系咁样。 系， 咁佢就话即系可能呢个系比较有日本风情嘅嗰种嘅一种服务啦，咁样。但系其实我唔觉得有啲咩分别嘅，即系或者有啲咩特别嘅，老老实实。 日本风情。 对唔住啊吓，系咪即系咪呢件事嘅理解？ 我谂温馨啊呢件事。 系男仔同埋女仔理解有啲唔同啊咁。咁我师傅就开始帮我，但系其实咧所有嘅步骤之前啊吓，佢最紧要咧佢系会攞一个机器。 系。 其实我都唔知佢塞咗啲咩入我耳仔度，佢可以同我观察我嘅耳道，睇、 哦、 到入面有啲乜嘢，有几污糟啊，咁有几多毛啊，都睇得一清二楚。 嗯、 跟住咧就系将佢摆嗰样嘢入去我耳仔度，同我一齐用个 mon 睇我耳仔入边嗰情况嘅时候，我同佢都好失望， 因为好干净， 系干净到见到耳膜噶。 哇！ 系嗰种干净，就系佢伸入去少少咯。佢话：哇，真系好干净，毛都唔多条，即系一眼可以睇到耳膜嘅嗰个位啦，已经咁样。 哦， 跟住然之后佢就另外咁就即刻睇另外一只啦。咁另外一只咧又系即系乜都冇噶，可能有少少即系嗰啲毛屑啦咁样。咁然之后佢话嗰啲都系轻轻扫一扫就出咗嚟噶啦。 哎呀， 好干净，系一眼就睇到耳膜嗰种干净啊！ 哎呀，冇得赖啦。 系啊，跟住然之后我就即刻话，我就啊，但系成日啲人都话我听唔到嘢噶，点解会咁嘅？我咁可能你纯粹撞聋， 或者你纯粹自己落咗个闸，唔想听其他人讲嘢咯。 纯粹系啊，好似你屋企咧，阿爸阿妈咧，阿妈就成日话阿爸咧。即系我讲咩都冇反应噶，咩都听唔到噶，就系咁嘅情况啦，咁样。 咁但系你一路睇翻自己嗰个耳道啦，叫做有冇一种 点啊？你讲我嘅耳道啊，有种好怪。 你会唔会觉得有啲即系睇唔即系你第一次见啦？ 好混乱噶， 系即系健康啊，颜色嗰啲各样嘢 系 都 睇到嘅。佢就话有少少红咯，咁佢就话系咪好夜瞓啊？因为佢话夜瞓咧系会令到入边有少少红嘅，但系佢话都即系。你見到個顏色係粉嫩啦、滑啦，可能有少少油咧，因為有油啦，係啊。咁我成日聽歌啊，咪好多廣東歌都令我聽出耳油啦。再聽耐啲就係耳油未盡啦。哇，好難，難到我自己打冷震啊，真係。 哇！ 咁樣 咁，你話你個腦啊，應該要。 你唔係，你個腦唔係裝呢啲嘅。咁所以其實咧，就我唔知點解一撩之前咧，我同嗰個彩耳師啊。已经有一种失望啦，因为佢又系嗰啲采咗好多嘢出嚟啦，因为我见佢 I G 又系采咗好多嘢出嚟咧，佢会影去 I G 去展示咁啊嘛，咁我咁干净，我已经冇嘢俾佢影啦， 冇战利品啦，今次点算？ 系啦，咁样，咁于是乎咧，佢就但系都成个过程，因为我都买咗个 package 啦，咁佢又开始帮我放松，放松呢个过程系一个大发现，系一个大发现。我唔知道大家平时有冇睇嗰啲，应该系古装剧多嘅。就是譬如即系有个奸妃要色诱个皇帝，佢咪会即系着住啲好少嘅衫咁样，跟住揽住啲毛神神嗰啲羽毛嗰啲喺度面前跳舞啊，拧嚟拧去扭嚟扭去，好似 貂蝉咁样， 系啦，好似冇关节咁样样咁样，咁然之后佢就会攞嗰啲。羽毛咧去扫嗰个皇帝嗰块面啊嘛，你有冇个画面？跟住喺前面啊，又即又欲拒还迎啊！你想摸我又摸唔到，但系我就不断攞嗰个 羽 毛喺度放乜？我一路以嚟我睇嗰啲片段嘅时候，我都话有咩咁好玩呢？即呢个嘅吸引嘅嗰个地方喺边咧？咁 又唔舒服喎、 啊。系啦，我细细个都试过自己匿埋咧，攞啲羽毛咧，喺度面请我自己面前扫嚟扫去。 唔同噶，人哋整同自己。 除咗想打黑黐之外，系冇感觉噶，系啦咁样。咁但系嗰日我真系人生第一次俾一个好温柔、讲嘢好细声嘅靓女去攞羽毛，开始由我嘅耳仔边开始撩到我半边块面，去到耳仔后边，去到条颈。哇！ 好舒服啊！ 我好舒服啊！我终于明白点解啲奸妃得逞啊，可以得到皇帝嘅信任，以及令到皇帝对佢言听计从，甚至乎毁灭咗成个国家。系真系嗰种舒服咧，系你会不断想同佢讲话，我恨不得好想同个彩耳师讲啊！你其他部分都唔使做，你净系不断攞个羽毛嚟撩我啦。 继续 keep 住唔好停，好舒服。 系啊，真系好舒服。 佢个作用系咩噶？咁但系佢话即系令你放 松 嘅。 系啊，要放松咁样样啦。咁然之后嗰个撩嘅过程当中咧，嗱，即系因为两个都系女仔啊嘛。头先我讲即系奸妃色诱皇帝都有所谓色情嘅或者咸湿湿咁样嘅感觉啦。但我两个女仔完全都冇，真系就系一种好。嗰一下已經令我想瞓啦！ 哦，哇，好 relax 喎， 好放鬆，即係佢就撩過兩下，我已經有一種 瞓啊，即系有呢一种嘅感觉喺度噶。咁佢就即系撩完，即系完咗嗰个之后就撩啦。撩完之后又会有啲搽啲精油啊、香喷喷啊咁样嘅感觉啦。但系其实我发现我短头发系唔适合做呢样嘢，或者其实有头发都唔适合做呢样嘢噶。因为我全日咧，我之后去撩完之后去见其他 friend 咧，我 friend 都话点解你后边啲头系咁黐住条颈？你 嗰啲精油喺度 系啊？你冇洗头咩？我唔系，但系即系不断要撩开佢，因为系咁黐住我条颈啦，咁样。咁但系嗰个过程当中咧，我真系觉得系一个好了解我自己嘅过程。最起码我头先问波成，你有冇见过你自己耳道啊？ 冇。 我人生终于喺今次有机会可以见识到自己耳道啊，系咁混乱同埋咁靓噶。 怎么说得就如望透那是岸雨好大，然而又对着我一丝一闪一字半解，若并未感应我感受，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 你睇下，我哋对自己嘅身体都系一知半解，何况对呢个世界？简尼有卫斯作品，歌曲名称《一知半解》。 我都试过有类似去睇一啲自己平时睇唔到身体嘅部分啊，嗰次就系睇头皮啊。 哇！ 唔系 你一讲讲个咁大嘅部位出嚟， 头皮 二台除咗欧哥成日睇之外，仲有边个可以成日睇到自己头皮啊？ 欧哥唔系成日提，系我哋成日提欧哥。 你唔好搞错嗰个次序。但嗰个头皮唔系跌落嚟嗰啲头皮屑，真系你自己上面 即生头发嗰啲头皮。 咁嗰次又系做一个 treatment 啊，咁啊可以试下，咁啊去护理自己头发嗰啲咁。咁去到又系有部机，佢就又系怼埋去你个头皮嗰度、头顶嗰度喺度扫，就佢就拿住部啲平板电脑、 哦，放大咗呢个头皮俾你睇啊嘛。 跟住佢就睇到嗱，你而家望紧呢一个咧，就系你嘅头皮啦。哇吓，呢、這个唔系 sample 嘅相嚟啊，唔系啊，呢、這个真系你嘅头皮嚟噶咁样。哇！第一次见自己头皮啦，好有趣啦。但其实我系有啲怕嘅，因为你见到嗰啲头发啊、嗰啲毛孔啊、各样嘢嗰啲放大晒喺你前， 哦，明白， 睇唔惯嘅。 系， 因为你平时电视广告嗰啲佢都系动画嚟，咁你会舒服啲啊睇得。咁真实睇，咁你就同我讲啊，嗱，你啲头发算健康嘅，即系譬如一个毛孔生四条出嚟咧就 OK 嘅，适中嘅咁。 哦、啊，即系原来头发即系一个毛孔生四条啊？ 类似啦，系即系佢有一个位置、哦、生四条，你见佢睇个 area 嚟决定嘅头发稀疏，佢有一啲小指标嘅。 系。 咁然之后佢就话，不过咧你两边角落头咧头发嗰两边就有少少咧开始有啲 retreat 落去啦咁。咁啊，今日可以有个疗程俾你试下咁，就有一啲搽下 gel。话嗰啲咁样诶，嗰啲啦，仲有一种咧就刺激啲嘅，你有冇兴趣试下？咁我一场嚟到梗系试下啦。咁佢就有部机咧，就有啲针咧就会刉落去咧，去激活翻嗰啲毛孔咁样。 系， 咁嗰啲针咧有好多分，唔知十几针、廿针、三十针咁。同埋最紧要系佢有得教咧个深度啊，即系你好似采矿咁样，啲转油台咧落到几深嗰种啊。 系啊， 系啦，咁然后帮我处理呢一个系一个年轻嘅妹妹仔咁，咁我试下啦咁。跟住咁笑住，得啦吓，我哋而家试下啦，哇，嚟啦咁一吉落去，哇，咁痛嘅， 哇，亲人哋妹妹啊， 一个咁温柔、咁斯文嘅女仔帮我整，但系原来咁邪恶嗰一样嘢，我嗰次真系忍唔住嗌出嚟，好尴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宗系本地个案，其中3宗感染源头不明，包括住喺上环威利麻街星辉大厦冇工作嘅患者。另一名在皇室大厦35楼工作的56岁男子，曾经在潜伏期内去过铜锣湾海站海鲜扒房5膳，他住在东涌蓝天海岸一座。中心追踪之后发现患者共4人同日在餐厅用膳的人士确诊，他们分别坐在3张台，其中有人曾经去过 K11 妙思牙明朝食馆。中心呼吁上个月22号中午12点至下午3点曾经去过这间餐厅的人士致电热线联络，餐厅要再进行大清洗。而一名患者在大埔的土木工程拓展处的试验所工作，今个月5号最后一日翻工，一起工作的10多人要检疫，他住在北区轩晴间第一座。3宗个案所住的大厦以及北角康威大厦需要强制检测。有家庭医生说，有20%已经预约接种新冠疫苗的市民打针前经评估之后发现未必适合现阶段接种。医生林永和说，部分人病历不齐全，疫情期间只是配药，多年没有做身体检查，亦都有3高人士有吸烟习惯，担心可能有隐性心脏病，因此建议他们先验身后接种。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说，近日门诊多了病人查询应不应该接种疫苗。他说科兴疫苗未有足够的第三期数据，药厂没有仔细列明病情如何就不适合接种。专家委员会指引亦都含糊，令到不少的前线医生和私家医生无所适从，甚至是有些愤怒。他说前线或者家庭医生并非疫苗专家，只能够给予很保守的意见。当局可以考虑暂停为60岁以上和长期病患者注射科兴疫苗。

地球好似好危险咁。头先听到《天光前》呢首歌，当中有句歌词讲到：留给你飞船，祈求能让你跨越。之后咧，佢哋集合之后话俾你听，佢哋嘅飞船都要起飞，佢哋系 Sea All Star。 再合成做注码，若同家多一位，相信事情就变化，就会对吧？尊贵的专家，去抵抗风化，火灾之中，请你回来，别要怕。请球队不单枪不马，变成就变化，不再知。责任太多放于面前，再回来归队搏救当天的战友，不再退后，用万年会依旧，我靠两手向我救。 地球都好似好危险咁，不过有佢哋出动地球保卫队，简尼斯安 star 作品歌曲名称集合吧，地球保卫队。系嘅，地球可能有啲危险嘅，又或者其实呢个城市都有佢危险嘅地方，喺呢个危险又刺激嘅地方，唔知你听到边啲嘅声音？这首歌是他听到的声音。 我有我的感觉，闹市里四处穿梭，喧哗的声音似是猎豹。我有我双手抱着我，哪个也不拖，喜欢孤僻感觉是猎豹。流浪最好，不怕走错路，只想一个不修边幅穿起波鞋，独立地路途，变过的互相不让。 If you way over the top, love and hate is kind of city pop。 隔篱有 Edgar 最新泰台作品，歌曲名称 City Pop。之后都是关于这个都市的故事，讲的是很多被这个都市困住的人。同一时间也都为你介绍一位今年的乐坛新人，他的名字叫做力春，揀来第一首派台作品《都市爬行》。 很多成年人的心目中，自己都是被这个都市困住的人，每个人好像都进行都市爬行的这一件事。今天最后一首歌选来 Per Se 作品，是困住了我们的，但是我们都可以自己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想风的探访，而便是你哼着。 祈求仍天生的托火，哪怕终于满身有血如海涌，冲散着快乐。真相信你安心多于肥沃，怀疑同时间季节，怀疑灵魂安葬，如何能重新拥抱你假装上曙光。我不是我 无意找到一抹血的痕迹， 看着看着看着 四嘅歌曲，歌曲名称叫做《门门》。 对，审讯之后喺区域法院被裁定罪名不成立。法官喺裁决嘅时候话，案发当晚有300多名嘅示威者喺崇光百货外堵路，有人向警方投掷汽油弹，毫无疑问系非法集结，破坏社会安宁，已经构成咗暴动罪。法官指出，证人警员供称，当日包括被告在内的4人聚集，其中2人向呢名警员投掷了一枚燃烧中的汽油弹，之后一起转身逃走。但当日案发现场的片段中，见不到有任何的汽油弹或者火光，跟随在后面的另一名警员亦都看不到有关的情况。法官认为难以完全安稳地信赖呢名的警员，所以裁定被告脱罪。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普遍晴朗。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明天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明日气温介乎19至21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日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缓和，天色好转，日间温暖，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俾大家知道先啦。咁啊，九龙咧红磡嘅观音庙嗰度咧，因为有啲临时交通安排啦，观音庙附近部分道路咧系需要封闭嘅。所以咧，而家平治街啦、芜湖街嘅交通都繁忙啊，於是咧影響埋七咸道北去尖沙咀左轉平治街，即係去觀音廟方向啦，都好多車啊，龍尾去到浙江街。可以嘅話咧，揸車嘅朋友就最好避一避，唔好行嗰度啦。如果要去嗰度嘅話咧，盡量都係改用呢個公共交通工具。隧道的情况呢，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塞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龙尾就去到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呢，隧道入口范围都多车啦。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港岛大坑莲花宫那里都有临时交通安排。所以在7点前呢，莲花宫那里都有些临时的封路措施。九龙路面方面，咁啊，头先讲咗，红磡观音庙一带就交通繁忙啦。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交汇处，至到太子道东油站咧，现时都多车嘅。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至到窝打路道，现时都系多车。 深水埗的钦州街荔枝角道交界有些紧急维修，交界位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交通比较繁忙少少的。新界呢，现在沙田的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去到美林村。出九龙方向沥源村段都多车的。西贡公路去西贡就白沙湾段比较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顺利村到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锦田公路高埔油站去元朗和青马大桥珀丽湾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 我负责乜嘢环节啊？ 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铝枪的枪教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教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今日呢位嘉宾充满咗光环啊！我哋都要俾一啲好正面、可爱嘅字句俾佢啊！ 呢个真系好有爱啊！听住咯， 余香凝是觉得你最好， 够长啊！我中意， 耶！愿意长长久久啊！ 我哋嘉宾咧系有余香凝嘅 ，Hi，Hello， 大家好。 你啱啱听完第一个反应系咩啊？ 系啊，系咩嚟噶？我捞唔到，因为余香凝是觉得你最好。 系啊，俾埋个实物佢，我哋贺一贺佢。 好靓噶，真系。 哇，好靓啊！ 系啦，睇咗字句之后咧，就觉得啊，都系算系咁上下啦，系咪先？ 几好啊呢、這个。 系啊。 问一问余香凝，即系喺你心目中。即係對你嚟講非常之重要嘅嗰一個人係邊一個啦，同埋有冇同佢即係曾經即係發生過啲咩，定係覺得呢個人對我真係好緊要嘅喎咁啊？ 咁啊，我都係好老土個，一定係話係我媽咪咯，因為我媽咪係我覺得我嘅演戲嘅細胞啦，表演嘅細胞係遺傳咗佢啦。佢好中意唱歌跳舞，佢話佢以前都參加咗好多比賽。咁細個又會仲有得租碟嘅時候咧，佢會租啲唔同歌手嘅演唱會翻屋企開咪唱 K 嘅。咁所以係咯，所以細個已經係遺傳佢呢樣嘢噶啦。咁同埋我媽嘅情緒都好豐富啦，永遠有啲咩咧，佢都係笑得好大聲，同埋佢喊。咁系喊得早过我嘅，咁所以我谂我情绪都系遗传咗佢演戏嘅情绪，咁同埋我谂系做人咯，做人佢系好开心、好正面，即系会觉得啊天跌落嚟都当被冚嗰只，佢就会同我讲话冇咩大不了嘅，所有嘢都，咁最 最深刻的一件事，我想就是第一次见家长。 是。 而好像小学三四年班啊，那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帮个同学出头，那就有个男同学蝦我的女仔朋友，那我就推他啦，好像大家就咁咧，做咩做乜蝦他啊？咁点知个男仔冚我一包。 哇。 是啦，咁跟住咁梗系即刻喊啦，然后我喊，老师就惊动就走过嚟，做咩事做咩事，你哋打交啊？咁然后个男仔就唔系啊，我打佢。我都認嘅，我推咗佢一下，咁然後就要見家長。嗯、哇！我個心就好驚，死啦死啦，要見家長，我媽會點咧？因為我媽都惡嘅，一定打我啦咁。咁點知見完之後咧，走嘅時候，我媽就一路都冇講嘢嘅。跟住到走嘅時候，我媽就話：咁咋嘛？得啦，我以前仲同啲男仔打交打得犀利過你啦，係冇錯嘅。如果佢係蝦你嘅話，你係要反擊嘅咁。係啊，咁所以我嗰一刻開始我就覺得。我可以同我媽做朋友，係即係唔使，係啊，唔使驚話心入邊有啲乜嘢，要收收埋埋咯。所以到以後嘅成長，其實我諗我諗差唔多 100% 嘅事，佢都知嘅，乜嘢事我都可以同佢講。所以佢係我一個成長嘅樹窿咯。 我想問，咁會唔會其實自己都希望可以成為咁樣嘅媽咪，同自己嘅小朋友相處㗎？ 哇，絕對希望啊！因為我覺得做到朋友係好緊要嘅，但係咧，我又好即係點講咧，好嚴謹啊，對自己又好嚴謹或者好緊張，我驚我第時係會吞唔到。我希望就算我吞唔到，我都扮到啦。即係哦，即係佢同我講嘅時候，好似好 welcome 咁，其實個心入邊喺度打緊仗咁。 你覺得自己會最著緊於小朋友嘅，你估係邊啲範疇啊？ 邊啲範疇啊？哇、哦，好多、哦！我谂食唔食嘢已经好着紧啦，因为影响身体啦。然后到青春期拍唔拍拖啊，跟住即系虽然呢啲嘢自己经历过晒，但系始终到时我谂我会好紧张咯，因为会影响学业啊，跟住然后会唔会出夜街啊？总之都系自己做过嘅嘢都会紧张咯。 嗱，今日咧有余香盈嚟到骚动音乐咧，咁啊亦都有你嘅新嘅作品啦，最好陪伴啦。咁啊一开始我同阿琼咧先会估下我哋即系听完呢首作品之后我哋嘅一啲感觉咁样，又交俾你揭晓究竟你估嗰样嘢啱定系唔啱嘅？ 好啦，咁我先啦。我觉得呢一首歌我听咗几次之后，我有一种感觉系，我觉得佢同 demo 嘅时候，即系你同大伟作曲嘅时候个 demo 应该分别不大，因为我会觉得点样会咁样感觉咧？就我听咗 demo， 系因为我听咗几次，我都有一个好强烈嘅画面，就系、是、你同婆婆咁样嘅一个角色啦。在一棵樹下底，婆婆就在坐緊張搖搖椅喺度搖下搖下，跟住你喺隔離就彈住吉他唱呢一首歌俾佢。我唔知係咪因為個感情好係嗰種即係好舒服、好親切嘅畫面，於是乎我就會覺得係即係呢種 acoustic 嘅感覺好啱啊。咁我就覺得係咪即係同大偉合作咗呢首曲嘅時候，其實個 demo 已經定咗呢件事，咁所以大偉喺編曲嘅時候佢都同你講話，我哋唔需要加太多嘢啦。係啦。 哇，其實都好犀利喎！估到一樣嘢，因為 demo 嘅時候，我哋即係去到錄音嘅時候，都仲係未編好個曲嘅。咁但係錄音嘅時候咧，就係冇 intro 嘅，即係一嚟就好似依家咁，一嚟就唱。咁但係唱完錄好曬之後咧，其實大偉係有嘗試過加個 intro 喺前面嘅，都係一個好好聽嘅旋律啦。但係我哋就即係傾咗好耐，究竟要唔要好咧？然後最後都係放棄咗，唔要，因為想一嚟。就直接唱，好似讲故事咁，真系有呢个感觉。咁所以你系估中咗噶， 同时都解答咗我估嗰样嘢啊。因为我想估嘅呢一首歌就系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就咦冇 intro， 一嚟就开始唱啦。咁但系亦都系因为呢一个嘅处理喺呢一首歌里边咧，俾我嘅感觉就系好快已经入咗去一个听，好似听紧故仔咁，即系你一嚟就讲紧啦。咁所以其实我本身想估嘅就系呢一个冇 intro 嘅处理，你哋系即系商量过啊，或者即系构思过、试过好多，最后拣咗而家呢一个 version 咯，就 系。是啦，就是咁样啦，即係有挣扎过嘅中间当然。咁同埋佢都有话、啊、如果你到时要唱现场唱 live， 咁点入呢？咁呢个就后话啦，即係可能到时再加一少少声咁样。但係我想出嚟嘅版本观众听到嘅版本就係依家咁样囉。咁真係想有一个讲故事嘅效果。同埋你话大树下呢，其实真係有呢一幕嘅。因为我哋呢首歌係一个微电影嘅主题曲啦。咁、所以喺微电影入面，甚至乎 MV 入面都係有呢一幕，喺大树下同老人家一齐相处嘅画面。咁就 系啦，就希望大家听呢首歌嘅时候，都会谂翻起以前可能同公公婆婆去公园玩啊，一啲画面，等你去记得佢，或者等你去即刻去揾佢。 嗯，但系头先我讲到好似同一啲老人家相处，同公公婆婆相处嘅画面，但系听到几次之后，我觉得首歌又不至于唔单止净系同长辈之间嗰种嘅感觉，因为佢冇一个特定嘅对象，所以其实你讲咗佢系边个都得，即系可能系一个已经移咗民去咗好远地方嘅朋友，甚至乎系外人咁啊都可以噶。 哇！你真系讲中晒我嘅心声喎，点解嘅？因为 有冇考虑请我做保姆啊？系讲 佢都有福气嘅，你睇下佢都 OK 啊！ 奶妈就系我啦。 系啦，咁嗰阵时谂嘅时候就。當然因為想配合返個微電影故仔都係想係長輩啦，咁歌詞其實亦都有啲句子係可能就算你嘅鬓雪漸深厚，即係或者頭髮漸白，咁呢啲可能都係講緊長輩，但係其實對於我嚟講呢首歌未必講長輩嘅，因為你身邊嘅朋友好似咁講，可能依家大家會可能移民啊，各自去到好遠嘅地方，甚至乎我上年就係有個經歷，就係同我同年嘅朋友突然之間意外離世，咁我自己其實好後悔啊，點解我之前冇乜點揾佢嘅，大家畢咗業之後冇乜聯絡，明明以前一齊讀書嘅時候都好 friend 坐隔離嘅，會傾偈，乜都傾嘅，但點解之後做嘢就唔揾大家呢？咁係啦，當你諗到咁樣嘅時候，你會後悔嘅時候，咁不如以後你喺腦海入面一浮現咗邊個人嘅名字，你諗起佢，你就 send 個 message 問候下都好啊，因為真係我覺得人生好難預計嘅，即係你唔知今日聽日會發生咩事，咁所以唔好俾自己有遺憾咯。 個班底咯，我哋之後講話，其實大偉同陳心瑤佢哋兩個就合作得多啦。咁但係你同佢兩合作都係第一次喎。 係陳心瑤之前《陽光普照》有合作過，咁但係大偉真係第一次，亦都係我第一次撇甩咗我原本嘅監製 Jason， 係所以係有少少。似走出咗一個 comfort zone 咯，因為之前同 Jason 合作咧，係已經好似朋友咁樣，我哋識咗好多年，咁同埋有啲乜嘢都係直接講嘅，有啲不滿乜嘢都，總之唔使毫不留情地講啦，大家都。但係今次同一個新嘅監製合作咧，係開頭都有啲擔心啊，會唔會夾唔夾啊？或者始終佢咁忙，即係佢哋兩個都好忙，係電影人，除咗做我呢首歌，當然仲有好多電影嘅 project。咁所以自己要求話可唔可以一齊作曲嘅時候咧，都會驚加重咗人哋嘅負擔。咁但係最後啊，監製大偉都好 welcome 啦，佢就好啊好啊一齊作啊咁樣。甚至乎佢話你可以改我作咗嘅嘢都得噶，係啊。咁後屘就最後個旋律大家都好快就已經冚到出嚟，系咯，录音嘅过程都好愉快嘅。除咗因为我嘅身体状态，佢哋就辛苦咗佢哋啦，录咗三日啦。咁因为以前嘅我可能可以系朝早录到凌晨咁样一日搞掂都得。咁但系依家佢哋都会好担心我攰，咁就不如分三日舒舒服服咁样录啦咁咯。 咁因为今次你有份同即大卫一齐作曲啦，嗰阵时你仲记唔记得系因为咩令到你有一种勇气又好，或者点样觉得？不如我都試下去參與喺呢一個創作上面啦，甚至乎去到開口係即係點樣樣嘅嗰陣時係。 因為自己不嬲都想嘅，同埋之前啲歌同 Jason 合作嘅都有嘅，咁所以問咗先咯，係，因為我都想每一次我個作品自己都有份去參與，雖然我唔係一個好叻嘅音樂人，但係。我覺得旋律其實是每一個人他可以對那件事有感受的時候都將可以將它變成旋律的，那所以這件事我都想去表達的時候，我當然都會有些想法，那他就是啦，他就肯答應，甚至乎在編曲方面他都會去聽咯。我們到開頭你話很靜啦，到後來是開始有多些弦樂啊，有些鼓啊，那我去給意見的時候，其實我講不到一些很仔細嘅，我話想加啲乜嘢音樂樂器，但係我會講到個感覺俾佢聽。我話我覺得呢度好似有啲太多，係啊，有啲累贅，會唔會可以簡單少少或者直接啲？即係我淨係可以講到呢啲咁嘅詞語形容詞係啦。咁但係佢都好明白我想講啲乜嘢，然後好快就可以改到一個大家都滿意嘅版本。 咁有邊啲部分呢隻歌而家聽到呢個 final version 係就係即係余香凝佢去嗰陣時就我有感覺，我 fill in 咗落去嘅一啲部分。 我諗主要係成個 bridge 啦，同埋最後個 chorus 其實我都改咗佢原本嘅某啲部分嘅，咁但係係我都驚會唔會啊，好似好冇禮貌咁樣，即係改咗人哋啲嘢，咁但係佢又 OK， 因為我點解會改咗？我唔係有心嘅，我係跟住個旋律去唱嘅時候咧，唱唱下自己就唱咗另外一個 version 出嚟啦。係、 哦、 啊，咁所以當佢聽到嘅時候，佢都會覺得，誒、欸，都咁樣都仲好喎、啊，即係仲個情感仲到喎、啊。 係，因為用一個演繹者嘅角度去到嗰個位置嘅時候，咁、 啊、 樣 counter propose 俾佢。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 啊、 錄音嘅時候，嗰時係咪已經有小朋友？即係嗰、那個，即係我成日會覺得，即用嗰個氣嗰度力定咧、 啊啊， 會唔會其實有影響咧？ 個個朋友都係咁講咯，即係有啲 friend 話：你仲去錄音？你有冇搞錯啊？咁得唔得㗎？咁我話嚇點解唔得啊？佢話你如果唱歌要用力啊，或者丹田啊嗰啲會唔會有影響㗎？但係我 show 翻我自己覺得好 OK 嘅，同、埋。始終呢首歌唔係話真係好激動啊，要聲嘶力竭啊，同埋、反而情感上係會易掌握咗咯，因為依家個情緒係好容易一刻就到噶啦嘛，係、 哦、 啊， 即係好好奇呢啲時候，即係 B B 聽到呢首歌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反應啊？嗰啲㗎，其實佢仲未大， 即係佢踢我啦咁樣， 係啊，嗰啲好即係好關心呢啲嘢，對唔住啊，真係。 呢首冇乜反應，可能有啲 係 旋律有啲比較慢，咁但係之前有試過咁啱播歌，咁我 random 咁樣播一啲廣東歌，我自己聽啦，咁我都希望佢會聽到啦。咁播到自己嗰首冇得比嘅時候咧，係可能 有翻節奏啦， 啲節奏咧就真係喐喎，係啊 ，rock 有力喎。 但因為我覺得呢一隻歌頭先一路有講緊嗰個 message， 即係去珍惜咁樣。我覺得特別喺個處理上面係應該差唔多去到中後段有一句，即係講譬如仍未說的，仍未做的等等嗰度。我覺得呢一句其實都幾 key， 同埋我覺得幾 touch 到我，就係即係會回想一啲畫面。所以喺個 vocal 上面，我見到落咗少少 effect 落去，咁樣去 highlight。咁喺你去錄音嘅時候話去唱呢一句嘢，有冇或者即係嗰啲唔同嘅部分令你諗翻起、哦、一啲嘅片段，可能對於你嚟講好重要嘅人喎、哦、有啲事情真係啊未做嘅，真係不如的起心肝之後會做咧咁、 當然係有嘅，即係自己唱呢一段我都好有感受啦。開頭唱嘅時候我會諗啊，我夠唔夠力唱出呢一個咁樣嘅情緒呢？咁但係到你唱到嗰啲歌詞嘅時候，其實好自然個力就出咗嚟，同埋就諗起婆婆啦，因為婆婆都年紀好大，咁同埋佢又睇住我大嘅，細個有好多 promise 會同佢講，即係啊細個覺得買樓好易噶嘛，就會話係啊，就會話啊婆婆第時買樓俾你住，我同你一齊住，咁佢記到依家嘅，即係佢係會話啊，我香盈最乖嘅，香盈會話買樓俾我住，咁當然我做唔到啦呢樣嘢，係咁，但係我做到嘅就係啊，俾佢見到我開心心成家立室，因為長輩好鍾意就係見到你結婚生小朋友，咁、我覺得啊呢樣嘢俾婆婆見到都好開心。咁但係提醒咗自己，雖然啊可能我有好多嘢要兼顧，即係喺呢個我話喺呢個咁繁忙嘅都市，大家做嘢已經好攰，可能得一日半日假，你會想喺屋企 hea 或者去約朋友，但係你又會約朋友之前，你會突然間醒起，咦好耐冇見過，可能爸爸媽媽冇見過婆婆公公嫲嫲嗰啲，但係到最後你都係會放棄咗佢哋，而去揀咗自己想做嘅嘢。咁但係當你再諗深一層，仲有幾多時間呢嘅時候，你會唔會可以又將個 priority 調一調呢？ 我就好鍾意聽佢講呢啲嘢，因為我會覺得呢，即係有陣時後生仔呢，即係如果長輩歌手同我哋講，喂你多啲陪阿爸媽啦咁樣，咁我就會覺得因為佢係阿爸媽，所以就想陪佢但係我唔知我覺得佢嘅身份係，我覺得佢都仲係一個年輕人所以即係你會覺得當一個年輕人都話俾你聽佢多啲陪阿爸媽嘅時候呢，就應該真係要多啲陪阿爸媽 有說服力啦，係咪咁啊，所以有呢一首最好陪伴咁啊，大家頭先一路聽就會知道，由錄音嘅過程啊，或者一啲感受等等，大家都係嗰句珍惜眼前人啦、 啊。人哋頭先講得好温馨，呢一句 講得好好啊，因為我知道佢用呢一句嘢嚟總結咁樣。係啦，大家希望大家都喜歡呢一首余香瑩嘅新嘅作品嘅。今日多謝你 ，thank you， 多謝 ，thank you。 依然記住，在放學路途，你令我仰望。像一套戏，童年总教我回味。当年你被我箍紧手臂， 今天我有力可转你，几多风景一起赠有心情，沿路看一边牵手边细听，潮浪拍岸，任每天变化别追究，日子总有我伴你走，马转星移别再忧，人无永久，若你的记性渐生锈，让我慢慢道出感受，万语千言任我怎么说也不够，当年你被我箍紧手臂从不放，到今天我有力抱住你，几多风景一起曾有心情，沿路看一边牵手边细听，潮浪拍岸，任每天变化别追究，日子总有我伴你走，马转星移别再忧，人无永久，任你的笨说渐深刻，让我慢慢露出感受，脉搏相连就算分多远也紧扣，捉紧美丽的微笑，幸福需要你伴我走，下雨天晴让我可紧抱你手，上日愿无法改一生，一种爱不会变难取代，只要现在全心看待，别要将来越决心气自去感 听到嘅就系余香凝最新嘅派台作弊，都系今日咧同我哋介绍嘅呢一首新歌，歌曲名称叫做《最好陪伴》。希望大家听完呢一首歌曲之后，都可以感受到当中嘅珍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宗是本地个案，其中3宗感染源头不明，包括住在西区威利马街星辉大厦没有工作的患者，另一名在皇室大厦35楼工作，住在东涌蓝天海岸一座的56岁男子，曾经在上个月22号潜伏期内去过铜锣湾海站海鲜扒房五线。中心追踪之后发现患者共4人同日在餐厅用膳的人士确诊，他们分别坐在3张台，其中有人曾经去过 K11 妙思雅明朝食馆。中心呼吁上个月22号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去过这间餐厅的人士致电热线联络。而一名患者在大埔的土木工程拓展署的试验所工作，今个月5号最后一日翻工，一起工作的10多人要检疫，他住在北区轩程间第一座。 三宗個案所住的大廈以及北角康威大廈需要強制檢測。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受內地傳媒訪問，她在中國環球電視網的專訪中說，目前的時間表是未來12個月內必須完成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所有工作。他說自己任期明年6月結束，按照下任特首選舉明年3月舉行，目前剩下一年的時間，特區政府將會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同意，再進行本地立法，其後再安排選舉，包括選民登記、候選人提名和確定投票日等的工作。另外，林鄭月娥接受央視新聞專訪的時候說，對於中央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感到高興。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地區漸轉多雲，聽日氣温介乎19至21度，晚上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的偏東風。聽日風勢逐漸增強，展望隨後一兩日風勢緩和，天色好轉，日間溫暖。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而家氣温是21度，相對濕度 77%。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浸会医院对开，咁即系大约系歌和老街口嘅位置，嗰、那个桥面嘅慢线啦就有交通意外噶，咁有少少阻塞啦，所以经过嗰段嘅时候啦，请你小心。反方向窝打老道去思瑞。龙尾排到去新华实道，后些少啦，近住律伦街嗰段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另外龙翔道西行上思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去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马坑涌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过咗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车多缓慢，龙尾海丰园。九龙嗰边啦，启业村对出车多繁忙噶，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啦喺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龙翔道。近彩虹村，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啦，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龙尾排到御港湾。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元朗公路落去十八乡交汇处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喺榄口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远啲，再远啲，保持安全距离。 吓、啊，唔系保持一点五米就够啦咩？ 喂，要放弃啦吓？ 喂呀喂呀，疫情期间啊，做乜仲系咁喷啲气啊？ 我哋系帮重型车辆轮胎放气， 保持安全距离，系唔想条胎意外飞脱打亲我哋啊！ 原来系咁，咁我哋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案短剧。 重型车辆换车胎，跟足指引，咪摊快。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作呕嘢。我想听、哦，下次写翻得唔得 话，原本咧有构思过将佢同邓建宏嘅经历写落去呢首作品当中嘅，不过佢怕大家作呕，所以最后咧调整为两个人嘅相处珍惜之道。只要你有另一半，都欢迎对号入座。作曲Nick Choi，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Jason Ku Nick Choi。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 ，Suki S 石咏梨《一百岁备忘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Not your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dumb, so dumb, so dumb, so dumb. Sorry， 人哋系共鸣，我哋系冠名冠名冠名冠名冠名，等紧你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听真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等你哋提供故事啊，两个途径啊，三个途径啦，电话号码18723888，网上面可以 Facebook、IG 揾我哋骚动音乐嘅， 系欢迎你冠名赞助任何故事俾我哋骚动音乐， 系啊，特别想听啊啲戏院嘅经历啦，因为今日都有唔少听众都提供呢方面，我哋即管听下佢哋有啲咩同你分享啦，听下第一个先，喂 ，Hello，Hello， 你好， 你好啊，请问点称呼呢？ 我叫阿芬啊， 阿芬。 你咪叫淑芬，即系好想问， 一睇到我芬字就咁问啦。 就真系好想问，系咪淑芬？ 好严肃嗰啲系咪啊？ 阿芬，你今日想冠名赞咗一个点样嘅故事俾我哋嘅咧？ 咁呢排有间香港戏院未执咗嘅， 系， 咁我就谂起咧，当年咧我初恋咧， 系 就喺沙田 U A 嗰度有段即系小经历嘅，都真系不堪回首。不过都喺我讲下啦，当年咧咁就第一次拍拖啦，中學生啦，咁都好腼腆嘅，就唔係好似而家嗰啲小朋友咁即係明目張膽拖曬手啊。咁我記得嗰陣時咧就已經一齊咗㗎啦，咁但係咧都仲未拖過手嘅。咁但係咧即係名義上啊，你可唔可以做女朋友啊？好啊好啊，然後咧就去街啦。 你聽到嗰個急不及待，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咁啊！ 食緊飯都得翻出嚟講笑，係啦，咁跟住咧，我哋就約去睇戲喎。咁嗰套戲咧，我好深刻咧，就係係咪叫《太陽之歌》啊？咩《Oh Goodbye Days》咯，嗰只咧有冇印象係啊？ 我好中意你好悲心機咁唱 嗰套戲嘅，總之係日本戲。 日本嗰套啊？ 係啦，講一個女仔咧，佢就唔可以朝早出門口嘅，就係得夜晚就喺街上面唱歌咁樣啦。咁咧嗰陣時就好緬甸啦，咁約喺好似嗰個 U A 門口等啊。咁咧應該係佢買咗飛，咁我哋一齊入去啦。咁去到嘅時候咧，咁就睇戲啦。咁大家覺得啊黑暗咁樣啦。咁睇戲又第一次喎，同男仔出去睇戲喎，好緊張啦。然後咧佢就無端端咧咁睇戲還睇咧，佢隻手喺度揈喎。我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佢嗰度唔係有個位俾你晾住， 係佢就係晾住喺嗰個可以擺飲品嗰個位咧，咁就揈下揈下，即好似想握手咁樣咧。跟住我就話啊做咩事？跟住佢就講我想拖你手，哇真係好精神。然之後就好啦。咁就第一次拖手就喺一間沙田烏龍戲院咯。 就覺得好深刻啊！呢個印象令我覺得自己即係當年可能即係我識好多情侶拍拖，第一次都會去戲院啦。咁係咯，呢啲咁嗰陣時就心係小鹿亂撞啦，個心係跳出嚟咁樣啦，都唔知套戲講咩。 係啊，一定有呢個都有經歷過。啲入到戲院，其實你完全唔知嗰套戲發生過啲乜嘢啦，因為你成個過程就喺度 care， 你個感官放大咗隔離嗰個你中意嘅人，佢一舉一動，佢啲呼吸聲嗰啲咧。 所以你仲可以講得出太陽之歌四個字咧，已經好叻噶啦！ 我啱啱哼到噶，大家聽唔出啫嘛。 咁但係呢一個男仔咁嗰次戲院之後拖到手啦，咁跟住就 confirm 咗個關係就一齊啦咁樣。 係啊，不過嗰啲 puppy love 好短，好似唔知啊個幾兩個月啊，唔知三個月啊就冇咗。 嚇！咁快？ 是啊，不过细个是但啦，都而家睇翻就觉得好似系个好小事咁样啦。 但系我觉得呢啲故事咧，而家睇翻咧系好值得回味噶。你而家仲点会因为一个异性拖你只手而小鹿乱撞啊？ 一定唔会。 咪就咯，大家手都起晒枕啦，系咪？ 系啊， 即系拖都冇感觉啦，已经。 同埋唔会等待啊！而家。可能年紀大啲咧，你會覺得係就係，唔係就唔係，冇咗嗰種係 冇嘥腦量時間。係 啦， 同埋可能覺得拖咗都係冇乜嘢咯。 哦，都係 啊，拖手啫嘛，後面大把氣肉未入啦，係咯， 氣肉未入 啊，對唔住咯。反正咁，你而家感情狀況係點㗎？ 我而家拍緊拖，好穩定嘅男朋友。我有個同而家男朋友一啲特別嘅戲院經歷都想分享下，咁啱有。 好啊。 咁咧話説咧，就有一次啦，佢好似唔開心，然後咧約咗啲朋友睇戲嘅，但係嗰刻咧我就冇去嘅。咁我想陪佢，咁咧我就問咗佢朋友坐邊幾號啊？咁佢好似坐十一行 A B C 号咁样，咁咧，然后我就见到 D 号吉咗个位，咁我就买咗落去，坐咗落去同佢睇啦。咁咧佢成程咧都见唔到有我，我坐佢隔篱，跟住咧佢有时系挨下啦，挨下个凳 pan 咧，有时又 O 前咁睇啦，但系佢点样佢都望唔到我。我谂住咧试下啊，会唔会喺好似扮下嘢咁啊，喺侧边隔篱系黐得好埋啊，佢黐得好埋，佢又弹翻开，然后咧。佢就完全唔發覺有我呢個人喺度，咁我嗰時喺度盤算，我應該幾時俾個 surprise 好咧？我又好驚佢無端端可能拖佢啊咩佢嘅時候，佢會突然間哇咁樣啦，因為興好靜啊嘛。咁我諗不如我忍到最後啦，但我最後都忍唔到，喺中場嘅時候咧，就好似挨咗埋佢一下，然後佢就好驚訝咁望一望我，然後繼續睇戲，當冇事發生。 證明你男朋友好專一，心無雜念。在一个戏院里面隔篱有个咁索的女人在这里做咁多嘢，佢都完全不为所动，佢心里面真係得你。 唔係啊，应该话佢心里面只係想睇出戏啊，佢真係好想睇出戏，佢好想话隔篱呢个女人好唔好搞我。 係啊，我咁 surprise 喺隔篱出现。佢望完我一眼都冇反應，我真係算啦，咁大家繼續睇戏。 咁你真係有冇问佢先？你有冇问佢点解你会咁冷静呢？係囉。 梗係佢望咗我。佢已經係好驚訝咗一下，然後就嚟睇戲啦。因為佢係嗰啲好專心致志嚟嘅，唔中意人哋即係騷擾佢嘅，喺佢做嘢嘅時候。係啦，跟其實都之後我問翻佢，佢話都開心都 surprise 嘅，但係嗰陣時我都唔知俾咩反應你喎，所以佢就繼續睇戲啦。 其實佢用嗰個剩翻嗰套戲嘅時間諗點樣補飛。 一間出去講啲咩咧？點樣表達自己嗰個興奮同埋喜悅嘅心情咧？咁樣，但係同一時間佢又好想睇咗出張戲先喎。 冇錯。 咁你冠名贊助咗呢個故事之後，有冇啲歌你想配合翻個故事先？ Goodbye 地上的歌啦。嗰時覺得好傷心噶，嗰只太陽之歌仲陪伴我失戀啊。 即係佢嗰個主題曲啊，你講。 系哦、oh, ，Goodbye Days 算啦，唔好唱啦，我哋都系估唔到噶啦。 系啊，好伤心啊，而家好自恋。 咪啊，而家幸福翻就好啦，唔使谂咁多啦。 系好多谢各位。 好啊，唔该晒你阿芬。 多谢阿芬。 拜拜。 拜拜。 決めたんだ。 真係好想同阿芬講咧， 係 佢冇咩事唔好唱歌嘅。 原来是这一首， 这只大家都识， 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哦，原来是这一首。 不是，阿芬很适合去玩古歌仔这个游戏。加油啊，阿芬！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1-8-4-3-8-8继续等你打电话嚟啦，同时啊，网上我哋 Facebook IG 继续等你哋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听啊！呢、這个时候我哋听下第二位听众啦，喂 ，Hello，Hello，Hello， 你好啊， 你好， 咦 ，Hello， 你好啊，点称呼啊？ 我系 Jackie， 吓 ，Jackie， 咁啊，你又有一个点样样嘅故事啊？冠名赞助俾我哋咧？ 我喺戏院嗰度中枪啊！ 中枪 系炮谷枪， 炮谷枪 啊！ 点解呢件事越听越匪夷所思？ 系发生咩事？ 发生咗咩事啊 ，Jackie？ 系咁咧，嗰阵时都廿几年前啦，咁啊喺铜锣湾嘅戏院嗰度啦。 系 咁啊，啱啱去翻新， 系 咁就佢个音响系统系新噶嘛， 系 咁就特登走去睇戏啦。 系 咁嗰套戏系一个美越战争片嚟嘅， 系 ，OK， 系， 咁入到去坐低咗，咁啊，开场画面就出现啦，咁就系啱啱游击打紧仗， 系， 所以个画面咧好静嘅， 系， 系， 系啦，咁一路都系得啲风吹声啊，有啲水声啊咁样啦， 系， 就谂得提防就无端端就开枪啦。 系， 咁样样啦， 系啦，啵啵啵啵啵咁，系啦，咁嘅时候咧，我身上感到一点一点咁样打落嚟， 哇 4D 嘅，咁但系你头先你话系爆谷枪， 系啦，咁啊，当我望一望自己嘅身啦，点解会真系有感受嘅时候咧，就见到好多一粒粒白色嘅炮谷，系啦，同埋呢。唔系血腥味，系炮谷味啦。 好甜啊！ 知唔知系边度飞过嚟噶？有冇揾翻个源头啊？ 之后我即刻望向后面咧，原来就系后面啱啱入场去吓亲， 迟到啦！ 炮谷就倒咗落我头度。 嗱，都话睇戏唔好迟到。 好彩佢就系炮谷咯，唔系汽水咯。 哇！如果汽水又出事咯， 系 Jackie 呢个谂法系正确嘅，系啊，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你嗰下就冇噶啦，你即系扫走咗，你就冇乜出声，佢就净系沙冧咁样样啫。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佢啱啱佢一 pair 咁入场，咁啊费事大家都唔开心咁样。 咁啊 ，Jackie， 你喺戏院仲有冇遇过一啲系嗰啲好奇嚟嘅人啊，或者系啦，即系其他观众嗰啲？ 啱啱你咁讲，我记得有另一次个职员。 是 那次咧就是看鬼片，咁咧我啱啱坐正近门口的位置， 系 咁咧睇睇下就点解眼角好像有个人企喺度咁嘅咧， 哇！ 系啦，咁啊，梗系唔系咁快望过去啦，轻轻慢慢望过去，哦，原来是职员嚟嘅。 佢系咪喺布嗰度嗰个冚住少少又冚唔晒嗰啲咁样啊？ 差唔多啊，佢系啱啱咧嗰啲位置系有少少射灯咁样， 系啊，有啲影有啲光咁样样。我其实我成日睇恐怖片咧，我都系会俾嗰啲即系帮手大位有啲迟到嗰啲，佢会攞个电筒照住咧嗰啲吓亲噶。因为我真系试过咧，即系正当啊，即系即系。应该是美国那些鬼片啦，咁你知佢会铺啊嘛，即系嗰个人就喺前面行下，然之后等佢就嚟出现嘅时候，突然之间入边有个电筒嘅光照佢，我话做咩事啊？跟住然之后原来系嗰个姐姐带咗个迟到人入嚟啦，我嗰下我真系内心充满咗呢个粗口，即系十不生我想讲。 所以入戏院睇咩鬼片、恐怖片咧？唔睇咪唔使惊。我呢啲惊嘅就唔睇啦。 喂，但系 Jackie， 你睇戏都几嗰、那个戏路都几阔噶，战争片去到鬼片都啱。 咩都啱嘅，真系。 有冇分话同边个人睇啲咩唔同噶？咁样定系？ 我反而中意自己一个人睇。 哎呀，啱啊！呢啲先系真系中想睇戏嘅人啊。 系啊，唔好嘈我，等我静静地咁 啊。即系唔系想拍拖啊，唔系想沟女，唔系想入去有啲其他嘅心机，而真系认真想睇戏、啊。 认真睇戏啫，咁样。 系啊。 咁啊 ，Jackie， 今日咧，啱啱你嗰个古仔啦， 系 即系中咗呢个炮谷枪嘅古仔，你会用一首咩歌嚟配合咧？ 陈奕迅嘅《十年埋伏》。